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是说受到人家的恩惠，一点都不思感恩， 而惦念着仇怨，却从来都不停止。 受人一饭的恩惠，古人必定会回报， 纵然是无力回报，也必定铭心感得，念念不忘啊。 大智度论说， 受到别人恩惠，不知感恩图报，这种人连畜生都不如啊。 此话真是有道理，但是恩惠有较大的， 一是天地，二是父母，三是国家，四是师长。 有的人糊里糊涂地度过了一生，没有报答这四种大恩，却沾沾自喜于报答私恩小惠， 这是舍本逐末，并不是报恩的人呐。 故事： 唐朝的史无畏和张从真是好朋友。 最初，史无畏的家里很穷，张从真经常以衣食接济他，并且给他钱去做生意。 几年之后，史无畏变得非常富有，而张从真家中却失火，家产全部被烧光了。 于是张从真求助于史无畏，史无畏竟然不顾以前的恩情拒绝帮助，张从真只有对天感叹。 忽然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 史无畏被雷击中后竟然变成了一头牛， 并且有朱红字在腹部写着 复姓史无畏。 过了十天，史无畏就死了。 俗话说， 畜生都知道要报恩呐。 例如马垂缰报恩， 狗斩草报恩， 蛇衔珠报恩， 黄雀衔白环报恩， 也就是黄雀报羊宝的救拯之恩。动物尚且能够如此报恩， 人类怎么可以违背道德？难道不怕像史无畏那样变成牛吗？ 说明： 马垂缰 是说前秦苻坚在与慕容冲的一次战役中不幸战败，落荒而逃， 不料失足掉到山洞里，爬不上来。 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的坐骑突然跪在涧边，将缰绳垂下， 苻坚抓住缰绳爬了上来，才脱离大难。 狗斩草， 根据《太平广记》记载，唐朝大和年间，广陵人杨生有一只爱犬，时刻都不离开他的身边。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杨生酒醉卧于荒草中，突然遇火，起风强烈，情势非常的紧急。 爱犬狂吠而主人不醒，便几次跳入冰冷的水中， 以水濡湿四周的干草，才使主人得以脱险。 蛇衔珠， 汉朝的姬姓诸侯随侯有一次出使齐国，途中见到了一条蛇被困在炙热的沙滩上打滚，头部受伤流血， 随侯心生怜悯，急忙用药来敷治，然后用手杖挑入水边，让他恢复体力后游去。 后来随侯从齐国回来，又到经此地时， 见到该蛇口里衔了一颗宝珠，在等候着赠送随侯，以报他救命之恩。 随侯心中明白， 但是不敢接受。 当晚梦见自己脚踏一蛇，惊醒一看，却发现床头有一对明月宝珠， 直径一寸，纯白色，夜里发光，可以照耀全市， 也就是世人所称的 随侯宝珠。 故事： 宋朝的时候，仙游地方有一位张弼， 仙游今属福建省， 生性淡泊，又爱读书， 对于义理也很精通，曾经想过办法替李大亮脱罪。 等到李大亮富贵之后， 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了张弼，拉着他喜极而泣地说： 我要将家产全部都送给你啊。 但是张弼坚持不接受，李大亮就向皇上禀报说： 臣下今天能够侍奉皇上都是张弼的帮助，希望皇上能将臣下的官爵全都赐给他。 于是皇帝任命张弼为郎中，分发到代州当统军都督。 代州在今天属于山西省。 张弼自认为 我承受不起这份恩德啊， 而李大亮知恩必报，真是两人皆有所得呀。 分析 弑君杀父的深仇， 离散骨肉的怨恨， 君子自然有以直报怨的方法，至于一些私仇小怨，可以用理性排除， 可以看情面原谅的 便应该要化解，若是仍然念念不忘， 那么冤冤相报也就永无休止了呀。 故事： 李德裕为唐朝赵郡人， 赵郡在今天的河北赵县， 自小苦学，善于写作文章，在文宗大和六年为宰相， 武宗时又再度为相，权威独重，和人结下了许多的冤仇。 后来他被贬官，流放到海南岛珠崖，来到一所寺庙，看到墙上悬挂着十几个葫芦，就询问寺僧，僧人说： 这些啊都是人的骨灰，在宰相李德裕当权的时候啊，因为得罪他而被流放到此，就死在这里了，老僧怜悯他们，就焚化他们的遗体成灰，装在葫芦里，等待他们的子孙来取回。 李德裕听了之后，心中非常的恐惧， 吓得倒退了几步，心中绞痛而死。 明朝的时候，金城担任刑部的主事官员， 在他当初还没有成就的时候，经常受到张麻子的刁难和侮辱。 后来张麻子犯了罪，被借送京城，当他看到京城时，当场跪下猛叩头。 京城不计前仇，仍然是满面笑容，并且设法救他脱罪。 当张麻子去见京城时，京城与平常一样很有礼貌地接待他。 张麻子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将自己女儿嫁给了金城的儿子。 于铁桥先生曾经说： 别人以势力加害我，我仍以宽宏的度量容忍他，就可以扫除内心层层障碍的乌云，熄灭心中报复的心心之火。 所以君子不念旧恶呀。 太上感应篇注讲正案汇编白话卷二中印光大师加言揭露： 世乱极矣，人各忘之，不知其本，妄亦徒劳，其本所在即以知之。家庭母教乃是贤才未起，天下太平之根本，不于此讲求，至何可得乎？母教第一是胎教，凡女人受孕之后，务必居心动念行事，为臣为谨，一举一动不失于正，尤以永断新婚，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之正气，则其生时必安乐无苦，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性情慈善，天资聪明，即至初开之事， 即为彼说做人之道理，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即三世因果之罪福，六道轮回之转变。卑鄙心中常常有所恐怖，有所寂寞。再令念佛、念观世音，以其增福增寿，免灾免难。稍长，即令熟读《太上感应篇》、文昌音智文、观地觉世经，卑之有所施法，有所进戒，以为后来读书受益之前导。幼时如是，欲读书，欲贤善，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光宗耀祖也。